你听这呼噜怎么能是死了呢？谁死了打这么响的呼噜啊？ 不是，我错了。哎呦，行了， 这是枪口，这没响， 给自己憋醒了。哎呦，这身体可不好呀。 哎，老婆子，我现在担心他来了，咱谁照顾谁啊？ 醒过来了。 哎呀， 怎么了？ 做梦了。 多喝水喝。 啊，对，再倒水啊，好，不要紧的。 哎呀 啊，喝，怎么了这是？ 饿了 好办， 弄饭。 我们也饿。 弄饭。 简单点啊，你炒俩菜就行，做个汤。小钱。 我说老婆子，他这样不是血液粘稠有血栓的前兆吗？他怎么比我那困劲还厉害？ 要不把你那药给他挂水里给他戳点。 你知道他有没有病你给他挂水里喝呀？喝死人是要负责任的，法律责任。虽然说我这岁数已经不能枪毙了吧。 别吵了， 我又狠了哈。 二位老人，您看我睡这10分钟让您说了这么多的话，真是对不起。 哎呦，以后别瞎说啊，当外人。 赶紧炒菜吧。 哎呦，这10分钟睡天都黑了。 啊，快点。 5分钟头都告诉10分钟。 这5个钟头零10分钟了。 哦。 嗯。 咱晚上咱吃什么呀？ 炒个清淡。 对。 西红柿炒鸡蛋。 哎。 好。 圆白菜。 行，那这猪肉软乎的，还好消化呢。 对。 这粥熬烂乎点。 哎。 少搁豆。 对。 嗯。 搁豆儿， 这个八宝肉啊， 别八宝，哎，他牙不好，别搁八宝，就搁大米啊。 来吧， 好了， 你让他干嘛呢？来吧， 不是他怎么就坐那儿不干呢？ 又着了，我觉得呀，哎，他那病是比我严重，要不然还是我弄吧，我弄得快。 你说药啊？ 我说话。哎，行。吃饭来。 哎呀，我真是睡饿了。 你这个岁数昨晚干嘛去了？ 您不知道，我呀头天呀，我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给人家包包子来着，然后呢我又忙活这儿忙活那儿，洗衣我收拾孩子，然后再 收拾孩子来着， 弄一天。 哎呦， 早上起来忙活再到您这儿，身累的后天 有点气弱忧思呀，这是。 但睡觉是不这样，别有真死在家里不合适。 快喝粥，快喝粥，来 吃馒头，就咸菜。 可能呀，家里也不是经济状况很好的那种。 不是，老婆子，你过来，他不是猪不借便的吗？ 可是关键你不是员外呀。 可我有馒头啊。 你有俩女儿吗？ 好好说， 是不是？玉兰、翠兰，你有吗？ 哎呀，我就聊俩花了。 我就是跟你过一辈子穷日子。 这什么？这忙活半天，我给你把碗筷收拾了吧。 哎， 我收拾利落着呢。 怎么了？ 没事，把那个盆碰了一下。 哎呦， 那平盆饼没事吧？ 没有。 平盆也没事吧？ 没有。那平盆面碎了。 哎呦，这只能叫砸了，面还能碎呢？这孩子脑子还有问题，血栓的前兆吧。 叔叔阿姨，明儿我再来，您早点休息。 哎， 明天就得洗洗涮涮啊！我这准备点衣服、床单呀、你就给转了就 行。得了，有洗衣机， 听着叫洗了，不叫给转了。 那个圆筒的， 那叫滚筒的。他不会说话，比我小几岁，但糊涂的早。 叔叔阿姨再见， 慢走，把门带上啊。 哎，不说了、 假牙这就摘了。 天，哎呦，来，这些小张这就说了， 小钱，我说你糊涂的早，哎呦，你写上点吧。我跟你说啊，哎，姑娘，这你大妈哪天要不认识你啊，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没事， 他糊涂的早。 嗯，大概齐，我做一个简单收拾，然后给你洗衣服。 啊，好啊，你还收拾啊？ 我把自己收拾收拾，头天包包子。 又包包子去啊？ 弄一身味儿。 我以为弄一身面呢。这包子怎么把味儿弄身上了？ 韭菜馅儿、葱姜蒜的味儿。 哦。 小钱， 我也糊涂了，小钱， 哎， 我